好啦，咁啊，纷纷同大家讲下嗰、那个Titan， 你睇咗觉得点咧？上个礼拜我哋叫成日睇咗第一集啫，而家有埋第二集啦，同埋、 啊、 会唔会对比埋啊 CW 啊？因为都陆续都有得睇，即系各套剧嘅第一集啦嘛，系嘛？咁都对比下啦，咁啊交俾纷纷。 系啊，咁就啱啱就差唔多同时期 ，CW 嗰四套即系叫做绿箭宇宙嘅剧，亦都一齐播翻啦。咁亦都有同一时期咧。Titan 咧，亦都一齐播，咁咪讲过话 Titan 系咪之前？ 我哋上个礼拜叫做介绍咗第一集啫， 定系第一集？ 系啊。 哦，咁我讲翻我睇咗两集有咩感觉先啦 ，Titan 先啦，不如。 好啊。 咁我觉得 Titan 就精彩喎，我觉得系。 嗯。 因为佢其实系佢反而我觉得系精彩过电影嘅正义联盟啲啊，某程度上啊，我觉得系。 嗯、 因为反而捉到 DC 漫画佢嗰个神髓啊，我觉得佢，同埋佢因为可能因为网络电视啊，佢变得冇乜限制，佢嗰啲暴力镜头咧，其实可以去到好尽。 暴力啦，粗口啦，都有嘅。 哦，粗口其实好多电视剧都已经有噶啦，都 唔系 太特别吓。 哦哦哦。 因为你个 CW 嗰四套其实都有嘅。 都系啊。哦。 啊，因为好普遍嘅就其实喺美剧上面。 O K。 咁但系暴力场面佢系。足夠嘅，佢俾到我嘅感覺嘅暴力場面嘅感覺咧，有少少我睇翻 Netflix 嘅《Daredevil》嘅第一季嗰個感覺啊。 係。 因為《Daredevil》個暴力感亦都好強嘅，第一季啊，我意思係淨係第一季啊。 嗯。 啊，因為我記得有一集就講阿 Kingpin 就揾個車門去夾爆人個頭，嗰集嗰段我覺得非常之暴力嘅。咁喺 Titan 咧，阿羅賓第嗰將個人頭壓落塊玻璃度，係咁扯咧，我覺得都個暴力感係好足夠啊。同埋佢每一個演員，我覺得個選角開頭覺得呢、這個係咪星火好似就選角係最多人又覺得唔好噶嘛？其實應該係 主要係因為佢樣啫。其實 沙巴呀，即係好針對性話佢個選角其實係揀個唔靚嘅女人啊嘛。但我睇完第一集之後咧，我又對佢有少少改觀嘅。其實係即係開頭我都覺得佢係唔得嘅。但是我看完第一集之後，我覺得，咦，他雖然個樣子不是話好靚、好標誌嗰啲，但係佢行出去的型格咧，我覺得他有少少似嗰啲 supermodel 嗰種咁嘅感覺嘅， 即係有型嘅，有型。 唔係一定話靚女噶嘛，其實 supermodel 你好有型噶嘛。咁我覺得他好有型嘅。咁我覺得他做一個外星公主，但係我唔知道呢一套電視劇係咪仲係外星公主啦，佢係。咁但係一個非人類嘅角色，我覺得他係適合嘅 哦，你睇非人類呢下佢個樣子已經好似啦， 係咁我覺得佢型格係夠嘅。咁Raven， 我覺得 Raven 呢個妹妹都做得唔錯嘅，其實佢好多嘢都掌握到。 但你覺唔覺得佢其實唔係好似原本嗰、那個那個 Raven 啊？ 原本係咪紫色頭髮即係卡通片嗰、那個？你講緊 係？係咯，即係其實嗰個係一個比較無口嘅角色嚟噶嘛。 佢呢個就我覺得 我嗰上一集就講過咧，我話佢呢個演繹咧。即係最初第一集嘅表現，佢有啲扮啊 ，Natalie Portman 喺呢、這個《帝國殺手不太冷》入邊咁樣嘅，起碼佢第一集嘅表現， 角色有少少似， 佢改咗做咁樣，但係第二集又唔同咗嘅喎，係啊。 第二集就我覺得就變咗萌翻少少， 佢似翻啲咯，第二集係咯， 係 啦。 咁但係你但係總括嚟講，我覺得呢個演員都滿意㗎，去做 Raven 咧。係 OK， 同埋將佢人魔合一呢個角色，我覺得佢都掌握得幾好嘅。 佢係唯一一個保留翻佢係仲係細個啊，其他人咧全部已經係大人啦呢度。 係啦，咁阿 Beast Boy 就淨係出過一個鏡頭，咁啊冇得定嘅。 影都影唔到，影都影唔真。 老虎仲出得多過佢。 係啦，冇錯。 咁你第二集就冇咗佢咧，直頭係咁，你直頭唔知做乜嘅。 係啦。 就唔知佢係會表現會點啦。 第二集主要描寫嘅咧就係嗰個鷹人啦，同埋嗰個白鴿女。 第二集。白鴿同埋隻鷹，咁個呢兩個我覺得有型有款喎。 嗱，我哋最初估咧，呢兩個角色咧係佢哋啲四個人即係叫做成咗隊之後咧，先再出現噶嘛。即係如果我哋以往當睇開啲特攝片咁，你唔會咁快擁曬啲人出嚟嘅。你去到咁上下要揾啲嘢新刺激嗰陣咧，先會再出一啲即係所謂幫手噶嘛。咁咦，原來佢唔係喎，第二集竟然咧係主力就已經出阿白鴿女同埋阿鷹佬啦。 差唔多成集都係講佢， 以佢哋為主添，係啦。 係啦，嗰條主線落咗去佢度。 係啦，咁但係咧，佢就攞走曬佢哋啲超能力嘅，即係好似白鴿嗰時係咪原本應該都係有超能力？ 我就唔熟呢兩個角色嘅。 咁佢呢度咧 有咩能力我都唔識嘅。 就可能咧，係因為佢最尾就講佢俾人打咗個街，就應該叫做要死。其實係咪呢一刻係咪有啲嘢發生咗而令佢後屘變成有超能力嘅咧？即係可能係咁嘅。 嗯，唔知道。 其實 Raven 咧係 將佢復活咗， 係 即係咪 Raven 將佢復活咗之後變咗佢有超能力咯？係，咁我唔知啦，未睇到。 因為暫時喺第二集度淨係講佢兩個齋好打嘅啫，就冇其他。 係啦，即係其實似 Kick Ass 㗎。其實你睇第二集咧， 即 係 我哋成日講嗰啲真實英雄。 係啦，真實英雄。係啦，佢冇超能力嘅，只係有啲傻佬咁啊，覺得好似咧，覺得自己個社區啊或者一個城市咧。 好似有個使命咁嘅樣， 使命係啦。咁佢嗰個英佬咧就話想即係撲滅嗰個賣軍火嘅集團，因為佢話佢哋好衰，就將啲軍火賣俾成賣俾啲細路仔啊。係係啦，即係咁樣。咁佢就話一定要搞掂呢班人咧。咁佢話佢直情就退休啦，因為佢話佢已經係周身受曬傷㗎啦。 傷曬㗎，佢哋兩個都 係啦。即雖然佢哋唔係好老，但係已經係話佢哋唔會想，即係唔可以再做超人啦。咁就一定要完成呢個使命。咁第二集就係講我哋拼死，最尾爭啲死啊。咁 同埋講佢哋當年都係同阿羅賓拍過檔嘅。 係係啦，即自細都叫做識得。咁仲同阿羅賓 添，阿白鴿同羅賓呢兩隻雀係有一手嘅添，仲 係有一腿嘅。咁啊令到呢一個英佬咧，就其實好妒忌。 同埋英佬咧幾刻意安排嘅喎。今集四個角色全部都係家族嚟嘅喎，都勁喎佢都。 是雀嚟噶嘛，系啊。 啊，即系四个角色走埋一齐都系加球，都系雀嚟嘅。咁我觉得佢呢个系一个好。 其实我佢呢个可能系铺第时呢个猛禽小队系有关系，因为佢有提过咧，真系嘅，佢有提过个 bird computer 呢样嘢嘅呢度，即系佢阿罗宾攞个电脑出嚟咧，同佢喺度 check 嗰个佢哋要攻击嗰个地方。 讲翻同蝙蝠侠嘅关系，我觉得我都几期待佢继续讲落去噶，即系罗宾同蝙蝠侠嘅关系啊。 是啊， 今集我其实开头以为第二集会有 Alpha 出现嘅，因为佢打电话俾 Alpha 啊嘛。 哦，冇啊，有只用声音演出啫， 净系俾钱佢啫， 系啦，问佢借钱嘅啫。 啊，咁我都几中意佢讲啊，带出蝙蝠侠，同埋阿 Raven 问，喂，嗰架车咁鬼靓，你冇理由睇到一架咁靓嘅车噶啦？我啲家族嘢嚟嘅啫，咁都几得意嘅，其实呢度搭得嘅。 系啊，系啊。 吓，即系阿蝙蝠俾佢啫，其实部车都系咁。我覺得是有趣的，他跟蝙蝠的關係我都很期望繼續看。 是即他要擺個位置，就是羅賓是越來越像蝙蝠，但他就最不喜歡，他 自己不想自己變成蝙蝠。 是的，那這個他就又有一點是不是說他慢慢脫變成為就是這個 Nightwing 的一個過程，就是有一點 其實他是不是有另外一個人飾演 Nightwing 的？ 不是，他這裡當然不會是 會即是變的但意思就是他有個是這個過渡的一個狀態咁樣，咁因為遲啲咧係會出現埋 Red Hood 噶啦，即係好似而家睇嗰個演員表啊，即係另一個羅賓啊，即係變俾阿小丑即係話殺死，但係原來冇死到變成咗，即係變咗變態咁嗰個咧，係咁都會出現嘅。咁呢個即係話蝙蝠俠 Family 咧喺呢套戲都有唔少嘅人會即係叫做提及咁樣嘅。 起碼全部都有講啦，起碼係 啦，就唔係好似咧本來嘅 Titan 咧，就除咗羅賓係羅賓之外咧，佢都冇乜點講。即其實佢冇乜點講，冇蝙蝠俠啲嘢嘅，冇講添，甚至乎係即係好乾淨嘅。羅賓就係羅賓自己，咁呢度就楞咗唔少蝙蝠俠嘅一啲嘅 background。佢成日都提起蝙蝠俠嘅，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即係佢哋唔係講蝙蝠俠，點解話佢哋成日提起 Bruce Wayne？ 因為佢始終係一個即係好出名嘅一個有錢佬嚟噶嘛，係咯。即係佢差唔多係。 羅賓嘅憤怒咧都可以睇得出嘅，因為佢每對付一次壞人咧，啲壞人都唔係驚羅賓嘅，其實。都是問 哦，係蝙蝠 喺邊啊？喂，佢哋個個都驚 Batman 啊！啫嚇，佢冇放過羅賓在眼內嘅，其實所有人 都。但係佢講到而家羅賓嘅狠勁咧，即係已經係嚇連阿白鴿你見到都驚啊！即係佢最尾咧， 佢似 Bruce Wayne 嘅其實 係啊，即係阿白鴿同阿鷹佬，其實後屘話佢鏟低人哋，結果俾人哋捉埋噶嘛。系啦，咁爭啲死㗎啦，咁突然間羅賓出現救佢哋，羅賓係兩下手勢將所有人打低曬，即係嗰度成咧覺得係睇緊蝙蝠俠啊。 係，佢哋兩個都覺得佢已經慢慢變成蝙蝠俠。 同埋佢打人嗰啲方法啊，係好狠嘅，即係佢冇死嘅啲人，但係全部都醫翻都沙藥費嗰只。 系啊，即系残废噶，全部人打完。 佢成一个飞刀插埋嗰只眼，跟住佢仲有咩掹翻出嚟黐翻自己心口，就系嗰 R 字。 系。 即係佢做嘅嘢咧，佢係真真正正係慢慢變蝙蝠俠，唔係講緊我哋平時睇戲嗰個啊。係。 蝙蝠俠絕對唔係一個同佢客氣嘅人嚟嘅。 其實有少少似誒 BVS 啊，賓艾弗力嗰個蝙蝠俠 嘅。我諗佢再勁啲啊！即係你 再暴力啲。 大家喺真人版咧，你冇見過一個哦。你話賓艾弗力咧係 BVS 佢打嗰啲壞人嗰陣嘅版本。 嗰陣時嗰種很勁啊！ 但係打其他人嗰陣就唔知點解好好油嘅。 但係你睇翻，就算單拉個三部曲都冇呢種咁嘅。 做唔到係。咁但係漫畫或者卡通入邊嘅蝙蝠就係咁啊！即係其實就係一個好真係好黑暗嘅一個人嚟嘅，其實真係。 佢用阿羅賓德寫翻啊蝙蝠，我覺得呢度係精彩嘅。 冇錯，因為蝙蝠不能夠出場啊嘛，咁佢唯有用羅賓嚟去即係係啦，佢係蝙蝠嘅影子啊，咁同埋事實上呢、這個 Dick Grayson 呢個角色亦都係繼承咗蝙蝠最多嘅形象噶嘛，即係其實其他羅賓係繼承邊個，即係其他嘢啊。佢 可能係最家傳户曉嘅一個羅賓啦， 最似蝙蝠嘅，佢係即係佢亦都做過，即係代替個蝙蝠做過蝙蝠二號噶嘛，其實有一段時間。係咯。 咁所以咁提翻呢、這個飾演羅賓呢個角色呢、這個男演員，我啊覺得好好喎，感覺係即係靚仔呢個一定㗎啦。咁佢身手我覺得都唔錯嘅。 係。 咁我唔知道你哋上次有冇提過呢個男主角，之前佢就係做 model 王㗎。 哦，即系《魔道王》入边嗰个靓仔，亦即系呢个埃及，系咪埃及神战入边嗰个？亦即系吓。阿马仔就话系啊，吓，即系其实都系嗰个靓仔嚟嘅。 哦，我唔知，就肯定就系做《魔道王》嗰 个。咁佢呢度就话咧，佢呢度就操 fit 咗好多嘅吓。 睇得出，睇得出啦，咁佢适合嘅，佢做呢个角色， 做得好好。 白甲同埋英 咧，即係最少佢一定喺史上演出羅賓嚟講咧，嗱，即係上一次 Val Kilmer 嗰個其實都唔差㗎，其實 嗰個叫做 Chris O'Donnell 啊，如果 係啦，其實嗰個都唔差㗎，係即係 都靚仔㗎喎，嗰個都 OK 喎，都做得好。 好嗰、那個都好，咁但係咧，再之前嗰啲啊，即係啊 Adam West 隔離嗰個啊，好似你覺得好似做得佢好。好細路仔，係啦。 即係臉同癖咁樣嘅。 咁同埋我哋最經典嘅就係鄭伊健都扮過嘅，唔知大家有冇印象？ 係係有個賓嘅 玫瑰入邊，佢上阿羅仔個賓字嗰個，即係咧搞到我哋以往對羅賓嘅印象都幾差。 即係你成日覺得羅賓好似穿住條迷你裙，咩白色絲襪喺度走嚟走去咁嘅樣㗎嘛？ 傻仔咁樣，係啦。咁尤其 呢套真係有型嘅，呢套係。 尤其是有一集咧。是對上了青蜂俠，即是舊 Adam West 的時候，是遇到青蜂俠大鑊啊！青蜂俠隔離那個是誰呢？就是李小龍扮演的 Kado。哇！大佬他還出過青蜂俠，那你竟然他是對羅賓喎，那你哎呀，你羅賓親是什麼形象都掃地了，即是平時都不好，你還要對李小龍那Oh no！即係個蝙蝠俠都仲好啲，有得打翻啊！蝙蝠俠兩個流鬥流啊，喂 兩個都係好似跳舞咁嘅啫，流下流下。 但係竟然 對住李小龍，你點打 咧？嗱，咁啊，即係呢個亦都係可能羅賓咧最經典嘅地方就係咧，曾經同李小龍對戰喎。你睇有冇記得呢樣嘢咧？咁樣，但係可能大家都唔記得啦。即係其實以往大家記得同李小龍對戰就係呢個 Chuck Norris 啦，即係嘛，即係 羅禮士。 罗禮士啦，系嘛？咁啊，仲有一扎啲死亡塔打嗰啲雙截棍佬啊，呢個高佬啊，籃球係啦，或者石堅啦嚇，係咯。咁原來咧，原來李小龍對戰嗰個人裏面仲有一個好緊要角色，就係羅賓啊。 係打得最耐添，可能 係。係亦都竟然冇死嘅喎，你明唔明啊？即係其他全部瀨曬嘢，死曬噶嘛，係咯。咁但係羅賓竟然原來可以同李小龍打得嘅，咁當然當時就表現唔到啦，係咯。咁原來羅賓係都好好打嘅，可以同李小龍一戰嘅 ，OK。咁今次呢一部咧表現得翻出嚟啦，係嘛？終於。 呢度真係見到個好打嘅羅賓。 好打嘅呢個羅賓係啦，咁嘅。 同埋佢就算奸角，因為第二集佢出現咗嗰個神秘教派嗰四個殺手啦。 嗰幾個咧？ 我覺得呢四個殺手勁喎，創造得。 佢直情係似嗰啲變態嗰啲戲啊，裏面嗰啲，佢同埋佢有解釋，佢哋其實係拍咗啲針咧，可能佢哋變咗大力咗嘅，應該係。 系啊，幾下反手就打低咗 啊！系啊， 白甲。 你覺得佢哋似邊啲角色啊？ 咦，我啊唔知佢對應乜嘢角色喎。 其實係以好多嗰啲戲入邊咧，係有呢啲咧，即表面上係好似一個好好嘅 family 啊，但係其實佢哋係有啲宗教狂熱嘅嗰只咧。 哦，系啊，佢呢個似啊， 這個。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呢度呢個我唔知咩出處嘅咧，呢、這個角色到底係漫畫入邊咪有嘅咧，我真係唔知道。 但係如果有就冇都好啦，我覺得佢塑造得好好啊，呢四個人。 系系系系系， 真系有嗰种心寒嘅感觉啊！ 系，你冇谂过哇？即系咁嗰啲死敌，诶嗰啲黑社会都俾佢打到咁残，咁有啲咩人咯同佢哋打，咁出得嚟都要捉卡啦啩？起码系咪有啲怪啲嘅能力嘅怪物啦？诶，佢、竟然又唔系喎，系几个变态 family 系啦。 啊，即系笑口噬噬咁嘅样，个个都 系啊。 但系嗰种心狠手辣，同埋即系你真系会惊啊！呢种就先系最得人惊，其 实系笑住，系笑住同你讲嘢，但系好 咁呢个又系非常出色嘅，喺第二集嗰度佢哋做 系啦， 即系个气氛做得好好啊。 嗯， 咁同埋最大惊喜，我就系见到阿白鸽，哇，好靓女喎！呢个 人白鸽超靓，成套戏暂时啫，系啦，最靓嗰、那个 啊，真系靓得好犀利。咁呢个系非常吸引， 即系佢咧系由人间睇靓到超人状态都得。 开头我睇剧照，我已经三个觉得古灵精怪嘅。咁但系佢由 套剧入边唔系， 佢着得好靓喎， 眼镜都几奇怪嘅。 套剧入边咧，我觉得佢好似飞鹰侠嘅领导。 嗯。 哇！但系佢个人间睇真系靓得好犀利啊！咁呢个 佢同佢英佬嗰套戏服咧，可能你睇即系睇硬照唔觉得咩，但喺套剧入边咧， 好流噶。 但喺套剧入边唔流噶，套剧入边都 OK 嘅。有 型噶。嗯。咪有啲特攝片啊，仲要唔知點解我睇？ 係啊，嗰只質地啊，可能 係。係啊，即係佢反而又唔係完全係平時睇開美國英雄嗰只個。我點解呢兩條一日係㗎？ 同埋佢唔係話好似而家嗰啲成日都改做著甲啊咁樣。 係啊，唔係嘅。 真係喺度皮套啊！佢真係。 佢係皮套，冇錯。我成日認住佢哋，咪攞只錶出嚟變身咁樣嘅咧，係咪？ 飛鷹俠啊！ 冇飛鷹俠，咪佢幾飛鷹俠㗎？ 飛鷹俠， 幾飛鷹俞㗎？係啊。 我覺得 睇兩集咁，我係完全滿意嘅。對於你個態度， 我補兩句啊，白鴿嗰度先。 漫畫改編做電視 咩新啲想講咩？ 係 呢個乜？ 係我想補兩句白鴿嗰度啊。咁咧你見佢咧嗰啲轉身啊嗰啲位咧好靚噶。你見佢即係好表現到佢套一套衫咧嗰啲 羽毛 啊， 係 啊，好靚好靚真係。係補兩句啫呢個。系阿芬芬。 O K， 咁我繼續翻啦。咁就我覺得以改編漫畫做電視劇嚟講，呢套我覺得真係係我喜出望外嘅，其實 即係會唔會計 Gifted 啊？計 Gifted 之後咧，係另一套哇，只拍得好。 Gifted 你覺得可能個漫畫感冇咁強，但係佢能夠將個漫畫感 係咯 個真實感 拍到出嚟 都好咯，其實 係。係咯係咯係咯 係啊！你好難想象佢哋著住到呢啲咁嘅衫。做到咁正經嘅劇咧，竟然你會覺得真係投入。 你講咩？你講今次呢套 Titan？ Titan 係啊，係啊，係啊。 啊，係啊！你冇覺得搞笑，竟然？ 係啊！我開頭睇劇照，我係有懷疑呢套劇究竟得唔得嘅，其實係。係。其實我信心唔大嘅。 係啊，因為咁古怪嘅，佢哋嗰樣係咯。 但係睇完第一二集之後， 哇！簡直係勁啊！ 掂喎。 嗯。 佢我可能誇張啲講佢。好過其實好過某啲 Marvel 嘅電影添啊，某程度 嗱佢好 即係 成日 DC 咧，暫時嚟講表現最好嘅一套作品啊，定係 係啊係啊係啊，呢套一絕對係最好嗰 即係雖然我哋話 DVS 係好，我哋話好睇，亦都有佢 好 多電影語言嗰樣嘢嚇。咁但係呢樣嘢係一般大眾係消化唔到啊嘛。 嗯， 係啊，難啃嘅。 但係我覺得呢個 Titan 照計係可以消化到㗎，大眾。 好易入口㗎，其實。 即係如果你死都唔去睇，就冇辦法啦，係咪？ 你除非係 Marvel 死裝咁。 係啊，你死都唔肯去睇， 咁 睇又要鬧，冇得講。你試下去睇呢度咧，冇話難入口，亦都佢唔係黑暗。嗱，有啲人話佢黑暗，其實我覺得佢又唔係黑暗，其實我覺得佢係似 Kick-Ass 嘅。 有啲位都幾分㗎喎。 我淨覺得佢似 Kick-Ass 啊，即係嗱，佢又唔係話搞笑似 Kick-Ass， 佢係。 即係 好多現實，同埋佢係描寫到嗰班人嘅一啲心態啊。 嗯， 同埋咧，佢暫時打緊嘅人咧，即係嘅敵人啊，都係人嚟嘅，同埋係可能啲罪犯嚟嘅，就未暫時未有啲超能嗱嗰、那個 family 可能已經算係開始有少少啦，因為佢係拍咗啲針會大力咗。咁、 啊、 但係佢又冇講佢有咩好真又咁特殊啊，只不過可能佢哋拍咗針就即係變咗佢哋好多功夫都唔夠去打，因為佢哋拍咗針。咁 或者啲激素啊咁 係啦，暫時只係咁。咁我覺得睇起上嚟咧，嗰、那個實感又有，但係咧，但佢又冇話攞走曬啲超能力，佢又有超能力喎。 系啊， 又有鬼怪嘢嘅喎，佢又夹埋、 啊、 又系魔鬼嚟嘅喎， 又唔得夹唔埋嘅喎，咁即系呢一下嘢 沟得好靓嘅，全部嘢都 沟得好靓噶，所以其实咦又咦之前又冇睇过喎、啊，咁、 嗯、 最少我觉得佢肯定好睇过诶《正义联盟》啦，老实讲啊， 系啦、啊，一定好睇过《正义联盟》。 冇錯啊，係啊，咁呢套所以反而好推薦大家，即係如果都未睇嘅朋友，但係而家坊間易唔易揾嚟睇嘅咧 ？Titan 呢套嘢 都容易嘅，都容易嘅，因為喺不久嘅將來 Netflix 都會做嘅，其實。 哦。哦，咁樣嘅。 可能 Netflix 等佢做曬成怪，佢先一次過。 而家暫時喺 DC 自己嘅頻道度做嘅。 頻道，但係如果你上網揾，都好易揾到。 係上網揾一揾就有啦，泰坦係啦。 都我見到坊間嘅迴響，即係香港啲。討論區啊，或者啲 Facebook 講其實都期待，都賺嘅，都一路都係呢套劇，係、 okay. 啊，都好正面嘅其實係。 咁其實如果你講 DC 超人呢喺電視，即係雖然之前 CW 嗰啲，我覺得佢有啲搞笑愛回家路線，但其實一路都係好評嘅喎。DC 喺電視啊， 佢由頭到尾都成功嘅喎。 係 啊，電視無論動畫都係㗎 ，DC 都係成功㗎。 哦，動畫肯定好睇過 Marvel 啲動畫㗎。 係啊，所以啲人成日話 Marvel 好啲，其實佢係講嚟講去都淨係講電影啫嘛。 電影 係 啦， 其實電 視都未必一定好過 DC 啊。 係啦，冇錯啊，其實 DC 唔係衰曬㗎，咁都不過有好多人肯唔肯啊，死都唔肯睇 DC 嘅嘢啊，咁但係電視。睇電視作品咧，反而你要睇翻 DC 嘅嘢。咁同埋，因為 Titan 咧係好多人其實都冇乜背景嘅，咁冇乜背景咪唔好有包袱，咪當新睇咯。你除咗識羅賓，其他人你唔使識 ，OK？ 你可以唔知嘅，你當一個新嘅角色去 pick up。咁其實你話白鴿同個鷹佬，我哋都唔識嘅 ，OK？ 我都唔識啊。 唔使識嘅，其實真係唔使識。咁你而家就睇呢個版本，咁你覺得佢有型有款，有情有義，咁就 OK 啦。 靚仔又靚仔又大隻又靚女，咁咪夠咯。其實已經係 吓、啊，即系嗰个鹰佬就好惨嘅，佢搞到佢好似不举噶嘛，其实吓。 系啊，要 say sorry 啊嘛喺度。 系啊，咁虽然佢高大威猛，咁但系嗰、那个其实系好似好。 呢、這个演员好奇怪喎，做亲都系呢啲咁嘅角色噶。 系啊。 上嗰唔知旧年有套叫做咩《Blood Drive》噶，讲揸车搵啲要将啲人血嚟做。做引擎嗰啲， 嗰套係好怪嘅，好似 Mac 咁又少少， 好似係做嗰個廢柴差佬咯。 哎呀，咁樣，即係而家啲高大威猛嘅人就要調翻轉做啲即係有 高高大大靚靚仔仔，其實佢係廢啊嘛。 係，即係其實去到阿 Rock 咁搞下笑已經好好噶啦，已經執到好醜啦， 已經好好， 都唔使佢做無能係嘛，係咯。 同埋頭先你提到將阿 Raven 做嗰個 Raven。做Little Portman 嗰、那個，我覺得你講得啱喎，我連一個睇我都係似喎。佢同阿羅賓個關係真係幾有， 咪 Leon 咯，阿羅賓咪即係阿上年老啫嘛， 係咯，邊個靚仔啫？咁但係個關係係似嘅，其實佢哋 係都係㗎、 啊。 我成日以為阿羅賓咧，中途話等陣我翻屋企做咩？攞翻盆花啊！ 盆花出嚟 係，同埋唔知做咩戴個假牙先？點解費事人認得我咁？直頭變翻 Leon 個樣出翻嚟啊嘛！ 系咯， 咩笠翻顶帽 有趣嘅，有趣嘅，成套剧有趣嘅。 边个啊？边个啊？ 笠翻顶冷帽。 跟住讲 咩？戴翻 戴翻顶冷帽啦。 戴翻顶冷帽，佢戴咗眼罩。 跟住阿 Raven 等阵先，我又扮一扮，变咗改咗莫文蔚出翻嚟啊！ 啊，佢都唔使点扮，佢个造型个发型。 唔系佢扮莫文蔚啊！我意思系。 哦。 佢又扮莫文蔚出翻嚟啊！嗰边周星驰啊。 系啦。 咁平时原来夜晚仲有翻去做食 Q 嘅，系啦，咁样。回魂夜一次咁啊，咁變咗就都幾好睇啦！呢一套劇其實兩集係 啦，值得推薦啦，值得推薦。 完全係喺我超出咗我想象以外啊！ 係期待以外。 係啊，我完全係冇期待，我諗住呢套嘢又瀨嘢。 我 真係 立下 嘅 其實。 係啊，呢套應該瀨塌嘅，你點知？哇，唔係喎，好睇竟然係啦，冇諗過，完全冇諗過。 要追喎，咁樣竟然係勁。 唔係，同埋我初以為咧，佢又將阿羅賓整咗做。警探咁咧，跟住佢又整個女拍檔，我成日以為佢會將又變咗嗰啲警匪片噶，我好驚噶。我睇第一集都驚噶，但係喺佢後屘冇喎，連嗰個女拍檔咧，竟然係咪已經死埋啦？第二集死咗未？ 好似係啊，俾嗰四嗰個家庭 反 反。 我見佢個女拍檔又靚靚女女咁，我諗住係長期棟喺度拍住佢噶啦，點知？ 又冇喎、啊，即係佢完全打破咗咧以往呢啲咧，佢一定係將佢拍到似警匪啊，因為佢都知道美劇一定要行警匪路線咧先， 係啊， 先得。咁佢又冇。 我哋講 CW 嗰啲你就知㗎啦。 冇錯啦，誒唔使等陣啦，而家講埋啊，咁佢又打破曬所有我哋即係諗住係啲行嘢嚟嘅啫，唔係喎，佢冇喎，唔同嘅，完全係啊。 同埋我想問一問羅賓係咪之前除咗丹尼嗰度講過佢係警察之外，係咪未出現過？佢嘅人間體 係 警察 嘅，咁我真係唔知喎、啊，有冇咧？佢其實 Nightwing 嗰啲佢有冇？ 即係 Nightwing 係警察啦，咁講過羅賓。 係啊，但 Nightwing 時代佢係做咩嘅咧？平時？ 咁我唔知啦，佢正職係乜嘢真係唔知。 會唔會其實都係做咗差佬嘅咧？有冇呢、這個？ 要問翻。 我真係唔知啊，係啊，即係如果已經去到 Nightwing 嘅時代，係咪其實真係做咗差佬嘅咧？平時。 系啦，咁啊唔 知啦，系啦。 我谂佢有啲根据嘅，我觉得佢改变。 唔系乱咁写嘅，系啦系啦，可能有啲拉楞啦。咁但系佢做差佬身份唔紧要，即系佢就冇好似我哋谂咁大镬，佢变咗警匪片啫。 系啦， 每集咪有件案，其实同佢哋原本啲嘢冇晒关系，咁佢冇。咁同埋我哋以为第二集一定会讲个 Beast Boy 同个 Starfire， 点佢只字不提，影都冇影过，我冇谂过咁嘅。咁佢呢個佢又將啲角色咧冚冚聲咁拱出場呢個方法咧，其實反而好似而家嗰啲日本啲嘢啲做法嘅。 嗯，即係第一二集就 收嚟啦，係啦，同埋咧令到你估唔到啊！呢樣嘢係好犀利，係，係、 嗯、 啊，所以我覺得啊呢度係啊係，咁我講埋 CW 啦，等下 我補兩句呢、這個第二集先。咁我見到最嬲尾咧，其實佢對即係用翻呢、這個今集新出場呢兩個角色啊，嚟對比翻呢、這個即係對應翻阿羅賓啊嗰父母咧，嗰個寫得好喎，即係佢又係見住佢兩個咁樣死，即係 哦你講達比最尾嗰度啊嘛， 跌落街 嗰度啊嘛， 父母空中飛人跌落街嗰段，係啊， 咁、我覺得嗰、那個喂寫得幾好喎呢段又係。咁當然啦嚇，之後佢會唔會 拍攝係冇問題嘅，拍攝係拍攝得好靚啲，會成。 係啊係啊，會唔會復活翻啊之類咁樣？咁咪要再睇啊，因為我 中意 啊 嘛， 係我好中意呢樣。 如果佢咁都唔復活就冇咗噶啦，即係第二集就香咗噶啦。唔會啩？ 哇！白卡，我想睇多幾集啊，大佬喂。 係咯，我就懷疑佢，因為佢呢次嘅爭啲死亡而得到超能力嘅。 係。 係。 佢會飛噶嘛？真係會飛噶，好似佢唔係咁。 咁我覺得唔會死嘅，唔會咁快死嘅。 唔 係 因為最後啊，係有隻烏鴉出現咗啦，終於。係。咁係咪呢個 Raven 嘅能力醒覺咁、 啊？ 其實佢可以令人復活嘅咧，你都唔知道。 係啊，咁呢個就要再睇啦。 即係其實佢係地獄部門嚟噶嘛？其實佢即係 Hellboy 嚟噶嘛？ 嗯。 係咯。即打開地獄門，或者你話佢係咩都得嘅，你話佢係阿修羅都得嘅，即嗰時阿葉允兒做嗰、那個啊， 哦， 嗰、 那個 係啦，即其實佢係佢自己就唔係壞人嚟嘅，但係其實佢係可以打開地獄嘅門噶嘛， 嗯， 係 咯，咁樣，咁同埋佢都有恐怖嘅一面噶嘛，如果佢能力失控嘅就，係 啊， 都係呢種 嗰啲綁匪嗰陣時都非常恐怖嘅，其實嗰段都 係啊，同埋恐怖嘅。系咯，咁但系咪佢另一面就其实可以令人复活嘅咧？因为其实你知道乌鸦其实就系咁噶嘛。 嗯。 大家有冇睇过李小龙个仔嗰度 The Crow？ 系。 即系佢个传说就系乌鸦可以将灵魂带嚟，即系带嚟世界嗰带走噶嘛。 嗯。 佢咪用呢一样嘢系咁样咧？即系咪其实佢有能力复活翻啊？白鸽咁啊，唔知啊，要睇下一集啊。吓，因为特别讲白鸽同佢。竟然好短時間就建立咗啲女仔之間嘅友情噶嘛？阿羅賓仲話嚇點解佢平時同我哋咁樣嘅，佢同你咁 friend 嘅？佢話啊，佢冇乜嘢啊，我哋好普通啫。咁仲咁講，佢都解釋唔到，即係佢兩個係去 shopping 又成嘅，係係咯係咯。咁同埋阿英佬咧，成日叫阿羅賓做阿的咧，即係好似呢句其實係因為佢個名字真係叫阿的嘅。 好似有啲聽用啲咩的啊，有另外一個含義啦。 係的啊，哦粗口嚟啊，可以係一啲器官嚟嘅，係啦。 唉，我唔知道，因為阿英佬冇啊嘛，嗰個器官即係唔得啊嘛，嗰個器官 啊。唔係唔關事，即係總之，其實佢哋平時唔係叫佢做的嘅喎，但係佢一見身佢就嗌佢，即係好似講粗口。 即係 串 落去啫。 當然其實唔係啊，佢真名就係個的。我覺得嗰個好笑，唔由佢嗰口講出嚟變咗講粗口咁好笑。 嗯。 即係 就唔係粗口嚟嘅，其實唔係粗口嚟嘅。O K， 好嘅，好，好講 C W 啦， okay. 快啲，好。 好 C W 啦，咁啊，咁啊，亦都開咗季啦，四套都做曬啦。 嗯好啦，講下。 咁就先嚟就應該做閃電俠先嘅。 係，冇錯。 咁選教你咪講過啦， 你當我冇咧，其實都我都係瞄過，係咪講佢個女翻咗嚟啊？咪未來 女翻翻嚟，即係話喺將來選教就會消失嘅啦。咁我翻嚟就諗住同佢多啲呢個父女嘅關係，即係多啲建立呢個有父女嘅親情，即係咁嘅啫。其實係。咁亦都帶出咗一個奸角，就係揦住兩支閃電匕首，能夠將佢哋嘅超能力，即係所有人嘅超能力咧，就吸收嘅，令到你變翻普通人嘅喺嗰暫時嗰個狀態嗰度。咁其實主要都係講呢樣嘢啫。其實喺兩集都個進展都好慢啊，其實係，因為兩集都係講呢樣嘅啫。其實係。 其實我發覺咧，《Sailor Moon》有咗少少套呢個嘢之後咧，套套嘢都整個咁嘅女嘅未來翻嚟。 係啊，咁同埋嗰個女個樣咧，就真係我啊覺得唔係好得啦，咁啊閃電俠個女。 咁佢撈咗黑妹啊嘛，係嘛？ 唔係個身形，知唔知點解除咗閃電俠嗰啲極速者個個都要肥嘟嘟嘅？咁呢個又係肥嘟嘟嘅，唔知點解嘅真係。 即係其實佢哋進化到唔用腳跑就碌嘅，係嘛？ 碌嘅，個個小兒咁嘅身材嘅，佢哋唔知。 係啦，即係遲啲佢哋就唔係靠跑，因為跑都慢啊，即係神速力，乜嘢令到啲神速力唔能夠完全發揮？因為佢哋仲用腳。咁最尾就係咪進化到係靠碌啊？係 咯，係我真係 變咗條車胎咁，最尾咁就點啊？ 閃電俠呢個開季我係幾失望嘅，其實係。即係就或者我根本冇期望啦，對閃電俠。 係啊，係。唔係，我覺得佢真係好愛回家嘅，佢又係成日成棒人圍埋傾偈啊。 即係四套 C W 裏面咧，最愛回家就係閃電俠。 閃電俠 係 冇錯。 因為佢真係齊曬啲家庭，即係家庭 啊，齊曬，成日圍埋一齊，係啦。 即係啲兄弟姐妹啊，父母全部齊曬嘅。 嗯， 就係講一啲無聊嘢嘅，即係解決一啲好日常，唔知點解我溝唔到女啊、失戀啊，即係點樣做啊，即係成日都係講啲咁嘅嘢啫。其實點點 話， 即 係變 咗日常翻。 啊，咁我啊，我覺得我覺得最唔好睇就係閃電俠㗎啦。其實喺四套， 咁但係啲人就好中意喎，真係。 嗱、跟住就到嗱、講完啦，閃電俠就咁啊，到 Super Girl 啦。 嗯。 Super Girl 呢一季開咧，其實我覺得佢幾得意嘅，因為佢喺第一集嘅 ending 咧帶出咗俄羅斯都有 Super Girl 嘅。 哦，即係有呢個好似 Red 燈咁變咗做 Red 燈嗰個故事咧，咁我覺得係有機會嘅。其實 係。 同埋今集我睇到佢會介紹埋阿超人個宿敵啊，阿 Les Luthor 都會出現嘅。 O K， 即係所有人都出現喺 Super Girl 度。 咁啊，因為阿 Les Luthor 個妹已經出現，由頭到尾帶喺度啦。係。阿媽又仲就喺度啦，咁佢都出埋嚟啦。咁佢唔會 Super Girl 真係做曬 Superman 做嘅嘢咧？咁我唔知啦。因為你今集見到佢好多致敬位啊。 我都肯定慢慢係，唔係根本已經係啦，唔使慢慢已經係。係。咁超人都存在咯，連超人都其實得閒都出下嚟咯。 啊、超人在 crossover 嗰集會出現啊嘛，當然會出到 嘅。即以前就話唔會出嘅，但係而家都出埋嘅啦。 上一季已經出咗㗎啦，超人。咁就同埋佢做咗好多超人會做嘅嘢啊，即係救火車啊，救隻船啊，即係呢啲咧，我哋嗰陣時睇電視劇成日都見㗎嘛。 其實佢咪就係女超人咯，佢真係做咗女超人呢樣嘢咯。 即係救人多過殺人，多過打人㗎嘛，其實超人。 係，其實係，其實係，因為超人其實係一個救世者啊。 佢唔係一個打擊壞人。 其實以往你睇舊嘅超人都係嘅，佢係去救人，同埋去即係佢，因為佢捉咗啲壞人，其實都係救人噶嘛。因為可能有啲人俾啲壞人威脅緊啊，有人俾壞人打劫啊，邊度都好啦。其實佢都係屬於一種拯救嚟嘅，你可以咁理解嘅。係 因為救世主，佢 係一個救世主，因為佢耶穌嚟噶嘛。其實佢嗰個本身就係 咁。Super Girl 亦都係一樣啦，只不過佢呢套劇裡面就擺咗女權嘅嘢擺得重啫，其實。咁、呢個係咁冇辦法啦，佢始終都係 Super Girl， 咁你擺女權重亦都可以理解嘅，其實係。係。係啦，咁我麻麻地嘅啫，我對於 Super Girl 呢套劇就，只不過有得睇我就繼續睇埋落去咁嘅啫。同埋我幾中意個女主角，因為真係幾 sweet 嘅，佢個樣係。係。係呢樣嘅啫，其實係。咁就跟住就到 Arrow， 即係綠箭俠啦。 嗯。 咁綠箭俠咧，其實就係我四套裏面咧。 我一路以嚟我最喜歡睇嘅，其實 但 可能因為 由黑暗路線中間又即係轉咗啲咁樣， 佢變過好多次嘅，佢最精彩係頭兩季嘅， 即係黑暗啦，真係 因為佢自編方啊嘛， 係冇錯，自編方係。咁而家新呢季， 而家呢集就今集一開始，因為繼承翻上一集就講佢已經坐監啦，因為變咗自己係獄戰俠，咁啊講佢喺監牢裡面嘅遭遇，咁啊俾翻其他捉過嘅壞人恰啊，咁啊要引起新聲啊咁樣。跟住喺外面咧，佢嗰個 Team Arrow 即係佢嗰扎助手嘅嘢咧，就已經解散曬㗎啦，冇人會著翻曬嗰啲衫㗎啦，即係個個都做翻正式。咁但係就出現咗一個新嘅 Arrow， 就一樣做翻佢嘅嘢。咁就冇人知個 Arrow 係咩人嚟嘅。咁另外一條線咧就講佢個仔，因為 Arrow 已經有個仔。咁喺現代喺講佢應該都仲係一個初中生嚟嘅，其實係。但是他在一個另外一個片段那裡就講他已經長大了，有二十多歲了，已經是。 是。 那就回到去 Arrow 那個煉獄，即是那個島，即是他訓練那個島，就找回那個叫做紅箭俠。 即是他的所謂繼承者徒弟這個啦。 Roy 應該叫 Roy， 那就找他，就要找回 Arrow 那把弓出來。 是 话要交返俾 William 就係 Arrow 个仔，就啱啱讲到呢度，咁我唔知道条时间线係點樣搞法啦。 即係个新 Arrow 其实可能係佢个仔嚟 嘅，即係 Roy 即係个红箭侠呢，咁 哦係个红箭侠，即係唔係佢个仔， 我唔知係咪定係佢个仔都好有可能嘅，其 实係囉， 因为自从即係讲埋跟住最后嗰套 Legend of Tomorrow， 即係自从有咗呢一 team 人之后呢，时间穿越已经唔係 冇错，時間穿越是比起搭呢個地鐵仲更加方便，起碼唔使 搭 lift 更加方便啊！其實 起碼唔使塞車或者等好多個鐘咁啫。 我哋只要開個 portal 即係就咁打開度門。 係啦，好簡單嘅啫，咪簡單過叮噹啊！係。 係啊，咁啊開咗第一季，即係呢一季嘅第一集。咁今集今季好明顯係加重咗魔法元素嘅，因為佢將啊 Constantine 都擺埋落去，加入埋呢一個 Legend of Tomorrow 呢條 team。所以整條主線呢， 跟住又跳咗去講 Legend of Tomorrow 喎，已經 係啦係啦，因為 Arrow 都係講咗咁多嘢啫，冇 人一講緊 Legend of Tomorrow， 即係都明日咩話 ？Tomorrow 就係加咗 Constantine， 即係其實大家知唔知 Constantine 係咩人咧？即係 唔係即係奇洛里維斯咯？ 係啦，即係如果將來佢有機會加入去正義聯盟嘅，希望係奇洛里維斯 一定唔會啦，一定唔可能。 John Wick 都唔做呢個。 大家都唔會做咧，佢大佬。 即係一個魔，即係叫魔法獵人。 魔間行者啊！嗰時呢套 嘅方陣時就叫。魔間行者嘅，其實佢應該似一個魔法嘅獵人，或者驅魔人啦。我覺得佢係似。即係對付魔鬼嘅。 即係 Van Helsing 咁樣啦，類似。 佢對付嗰就係天使嚟喎，佢嗰個真人出嚟，有李維斯版個打啊 ，Gabriel 啊，係嘛？ 係。 即係打惡魔啦，你當佢 係。但係佢嗰個唔係惡魔，係嗰個加百列嚟喎。 去打天使 喎， 呢個 天使啊，大佬直情係咯係咯，佢唔係墮天使喎，直就係天使，真係天使喎， 打啲鬼啊，捉下鬼啊咁樣啦。之前都有個美劇，佢都做咗一季嘅，其實 係 啊，今次就用翻佢，就加入翻去呢張 Tomorrow。 係 咁就個魔法元素應該會重㗎啦，如無意外，因為喺一路以嚟都其實騎騎嚟嚟嘅，我覺得呢 team 人係咁呢一集。呢一季終於有翻條主線咧，即係有翻條明確啲嘅路線咧，我覺得係比較好啲。咁我覺得可以睇下嘅喺今季就 係。咁喺鬼佬嘅漫畫或者科幻又唔係絕對嘅兩樣嘢嚟嘅，即係你 Hellboy 咪就係介乎咗兩者之間。其實 Hellboy 就係 Marvel 都有 Doctor Strange 啦。 係啊，即係 Hellboy 本身佢隻手點解有隻手大啲？其實就係條鎖匙嚟噶嘛，仲係打開地獄嘅門噶嘛。咁但係佢所謂嘅地獄，佢又唔係真係地獄，原來佢係即係黑蘇魯神話嗰啲嘢嚟嘅。即係其實有一個第二個空間裏面存在嘅嘢嚟嘅啫，咁所以其實又唔係真係又唔係絕對係講唔通嘅。咁而家所謂 Raven 個老豆咁你話就話佢喺另一個即係另一個 dimension 嘅所謂惡魔，咁你咪即係奇異博士最尾咪又都有隻打嗰隻嘢㗎啦。咁你乜你真係理解嗰隻真係惡魔咩？其實嗰咪又喺另一個時空入面嘅一個，其實佢都係一個生物嚟嘅啫，不過佢喺另存在於另一個時空。 雷神又唔係真係人咧。佢只不過另外一個界限裏面嘅外星人咁嘅， 係啦，即係外星人啫，係啦，咁佢同我哋嘅存在同物理可能都唔係好一樣嘅，咁樣啫嘛，係咯。係 啦， 即係咁解，咁所以又唔係話唔係話講唔通嘅，係啊， 可以溝得埋嘅， 溝得埋嘅。如果你咁理解，咪溝得埋咯，係咯，係咯。 嗯，係啦，漫畫世界就係咁特別㗎啦，就係呢啲嘢都可以溝得埋㗎啦。 美國漫畫啫，即係呢個 美國漫畫 係。即係如果係中國人咧，佢哋就會亂噏嘅，即係佢就會解唔通嘅，即係點解有時候有鬼，有時候咩，即係唔知咩事嘅，係啊。咁但係鬼佬佢就其實已經打通咗，即係科幻打通咗呢一樣嘢嘅，係。 就我覺得可以一睇啊，咁呢個都因為嗰條，因為康辛之我係幾中意呢個演員嘅，其實係。 哦，邊個嚟啊？ 我就唔識嘅，即係之前嗰季，即係佢做過嗰一季，我覺得都幾好睇。 哦，即係其實佢已經唔係新加入㗎啦。 唔係新加入㗎，佢之前自己膽正都有過一季㗎啦。 好。 幾年前嘅，其實嗰個都已經係。好。唔係，佢第一次出場應該係 Arrow 裏面出咗場先㗎。 係。其實很多人物都在 Arrow 度先出場咧，你就算閃電俠當年都係。 六戰宇宙啊嘛，因為六戰宇宙。 係咯，咁之後亦都有呢個蝙蝠女人，我都唔知點叫咯，好啊，即係 Bat Woman 啦，我哋話蝙蝠女又唔係蝙蝠女。 應該亦 就係。嚇，蝙蝠女俠啊。 蝙蝠女俠。 但有啲人叫 Bat Girl 都做蝙蝠女俠嘅喎。 嗰個唔係叫蝙蝠女咩？應該 係。我哋係咁啦，但係啲人都係叫蝙蝠女俠，咁所以搞唔到。 即係總之呢樣嘢 係撈 亂曬㗎啦，其實。 係啦，咁 Bat Woman 就係另一個比較。新啲嘅啦，呢個角色應該係嘛比較近 新個 background 嘅。 哦，新好多，即係比較近代啲先有嘅一個女超人。咁佢係咪其實同蝙蝠俠係有血緣關係㗎？係咪其實佢都？ 咁我都唔清楚。 咁呢個角色就將會喺個大 crossover 度將會登場。 係啦，同埋 crossover 我哋睇到有啲劇照咧，就見到阿超人啦，即係有出場啦。阿超人係。 嗯。 而且唔係著藍色衫，係著黑色衫添，仲係。 好奇怪啊！點解咧？唔通有超人之死？ 唔通佢哋要打嘅就係打超人咁唔知啦。 係。 咁、另外阿 Lois Lane 都會出場嘅。 係。 好多人就覺得會唔會咁樣慢慢 spin 咧，就會有超人自己嘅一套劇集咧？ 我諗難啲，係啦。 咁我覺得都唔抹殺嘅，其實呢個有可能，即係可能啫，其實係。 即係 Bat Woman 自己就已經話咗會有自己。 Bat Woman 就話咗自己有㗎啦。 係啊。 咁會唔會仲有超人咧？咁就不得而知啦，真係。咁 明 顯。佢除咗客串下，即係啲 crossover 裏面出現下咁樣咧。 嗯。 咁我覺得其實咁樣仲好，因為你 Supergirl 已經有可， 係啊， 差唔多做曬佢做嘅嘢啦。 係啊。 咁你整多一個一模一樣嘅男女 版， 我覺得 冇 乜意義。 同埋啲人有可能有少睇到厭咗，因為你 Smallville 已經做咗好多季㗎啦。睇超人咁你唔止喎，中間仲有好多套㗎嘛，係咯，我成卡好多㗎嘛。咁我睇超人都睇咗好多，可能即係做真係做阿 Supergirl 咁好啲嘅。 我覺得佢喺唔同嘅劇集裏面都黑穿下，咁我覺得 即係你當阿超人變咗阿邊個黑寡婦咁咯。 係 咯，即係而家超人同蝙蝠俠咪變咗黑寡婦咁咯，係咯，調翻轉係 咯。咁我覺得好過佢自己開一套添。 嗯，即係遲啲睇下神奇女俠會唔會出現啦，再係。 係咯，我唔知越加越多人㗎啦，佢啲。 星月聯盟成個齊啦，係嘛？遲啲嚇。 係啦，爭係咯，爭蝙蝠俠啫嘛，其實而家 係。係蝙蝠俠、潛水俠都有冇出過啊？ 冇出過，冇出過。 潛水俠都未。 冇即係講都冇提，都冇提過。係， 冇提過，暫時係嘛？ 反而 Bruce Wayne 就有講過嘅。 係係係。 係啦。 哦，呢個角色好難唔提起，實提起嘅。 因為在第一季的閃電俠已經講了的 了。提過了是的。 已經一直有提的了。就到今次 Crossover 終於正式出場了，即是來自各鹹城的 Hero 終於出場了。 是就是蝙蝠女人了，但是。 是的沒錯。嗯， 即係傳說咗蝙蝠俠原來是女人嚟嘅，佢哋以為搞錯咗。Batman 嗰下漏咗立咗 W O 兩個字喺前面，Bat Woman。 係啦， 係咯。OK， 好，咁就再睇下啦。OK， 咁啊叫做睇啦，啊 DC 超人劇， 系 啦，咁啊稍微即系 應該係12月㗎，好似係。 係應該十月先 crossover 嘅。 咁啊，我大家唔睇其他夾雜數，淨係睇 crossover 呢三集，我覺得都要睇嘅。 係啦，咁啊暫時以 Titan 咧稍為係突出，係啦，係啦， 都唔係稍為咯，直頭係 超突出啊，係啦，好突擊突擊突出。 大家嘅手法真係佢真係高明好多啦，真係。 系，咁其實大家咪忘記咗呢個葛咸城呢、這個呢一套咧？其實都係 DC。 葛咸城就因為要下一年先至開， 先再開，暫時停咗。 再做啊！ 係啦，即其實仲有呢一套嘅，其實如果計埋。 咁佢都有啲 DC 出咗嚟嘅，阿冰嘅造型都出咗嚟嘅。 係啊。哦，點解？ 其實我覺得太正常啦，因為嗰套劇本身啲人嘅造型都正常啦、 嗯， 你只係笠過嗰個面罩喺度喺個口度，咁其他佢著咗套甲，咁我覺得冇乜特別。 即係佢係繼承咗 Smallville， 又總之個主角死都唔肯正式變成蝙蝠俠，即係咁啦。 最尾個佢。都一度講㗎啦，就最尾嗰集會著㗎啦，其實真 係。咁咪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嘅一個傳統嚟嘅。 係 啦。即係因為佢原先呢啲 project 又係最初諗住冇唔係好長，咁但係你後屘又拖到咁長，拖到咁長，但係個蝙蝠俠個人都大個啦，都你都仲係。 條僆仔都十幾廿歲啦，已經。 我驚佢再拍到佢變咗 Ben Affleck， 佢都仲係被變蝙蝠俠咁。係 咁啊，都唔好。唔好理佢啦，總之佢都最尾一季啦，咁啊算啦，都睇埋佢噶，我都會啊。 係啊，哦，即係最後一季啦，都話 OK。 講到明啊，講到明係 last 噶啦，呢、這個 final 噶啦。 好嘅。 因為跟住係講啊 Alpha 啊嘛，跟住嗰、那個 即係 Alpha 自己開一套。 係講佢同阿 Thomas Wayne 嘅關係啊，今次係。 嚇？唔係啊，真㗎、 啊， 真係佢自己開一套啊。 有 Thomas Wayne 呢個人選㗎啦，其實都。即係有呢個卡士 嘅，其實佢都做過蝙蝠俠㗎，佢老豆係嘛？ 係啦，喺咩咯？嗰、那個 唔係即係係咪咁樣講？如果唔係有咩好睇？ 我真係唔知啊，即係講佢做特務嘅生活咯。 Oh no！ 唔係喺嗰個咩嘛？嗰、那個平行世界佢咪蝙蝠俠咯？嗰、那個蝙蝠俠 Flashpoint 嗰度 ，Flashpoint 啊嘛，其實嗰次搶劫就係死咗 Bruce Wayne， 跟住佢老豆變咗蝙蝠俠，跟住佢媽變咗縮卡。嗯，我覺得唔得咯。如果你 Alpha 開一套， 我都仲收貨，即係你起碼有蝙蝠俠，即係起碼 Bruce。 唔 係， 因為之前咧，其實阿 Agent Carter 咧，我都覺得已經唔係做得差嘅，但係始終唉，你編呢啲出嚟，其實啲人未必有興趣咯。係 啊，但係 Agent Carter， 我覺得喺 Marvel 嘅電視劇裏面，佢算好睇嗰。 係啊，其實佢唔錯嗰套嘢，咁同埋佢裏邊嘅 Jarvis 啊，佢真係一個人，唔係個電腦嚟嘅。佢真係有翻個人， 有啊，通沙個老豆出現， 係啊，亦都有佢通沙個老豆出翻，咁咁都唔得，都 sell 唔到，咁你覺得淨係得翻阿 Alpha 會得咩？ 係 咯，其實咧 Alpha 咪即係阿 Java 其實都係， 即係嗰個， 直情係啦，即係個管家啦，咁 啊，即係如果 點得 嚇 ？Iron Man 拍得到 Java 嘅，咁你覺得會點 喎？啊 ，Iron Man 拍 Java 算係嘛？ 系咯，咁有咩吸引力？ 佢哋可能咧，啲鬼佬真系睇得太多日漫啊！佢以為黑執事呢樣嘢咁受歡迎咧，嚇、哎！佢由個執事可以，係、哎、你個執事拍翻後生靚仔都 OK 嘅，你 咁 佢、啊、 可能個 Alpha 都後生靚仔都唔頂嘅。 我知啦，個 Bruce Wing 或者 Bruce Wing 個老豆當時係一個靚仔，仲成個女仔咁嘅嚇。 Thomas Wayne 都係靚仔， 靚仔，仲要唔知無啦嚟頭咧，又戴一邊眼罩，唔知係咩意義嘅，係啦，原來話同佢契約咗之類咁樣嘅，係咪咁啊？ 唔知啊，總之 次次有事咧，阿 Alpha 就出嚟打嘅，揸支刀叉咗，打低曬啲敵人啊，係咪咁啊？死咯！如果你咁拍法就真係係咯，不如拍翻黑執事算啦。 系咯， 同埋佢得閒喺下面有發明埋好多嗰啲好中古式嗰啲蝙蝠車啊，而家早就有噶啦。 系咯， 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最早嘅蝙蝠俠啊，係揸老爺車噶。 系。 嚇，仲要咧係阿 Alpha 揸嘅老爺車嚟，跟住蝙蝠俠上車噶。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嘅？睇翻黑白嗰啲係咁噶，係一個老爺車嚟噶。誒，唔通佢想拍翻呢樣嘢出嚟？ 黑白嗰陣時想唔老爺車都唔得啦，嗰架根本就係可能最先 進。 係 當時最新嗰架啦。 當時最 top model 嚟 㗎。我講老爺車唔係你睇下 FMS 嗰啲喎。 真係要搞住嚟拍 拖。冇錯，前邊係一個風琴嗰個嘢喺度直直直直直直咁要搞，係真係嗰啲車嚟㗎。 哦。 佢係咪想講翻 Alpha 嗰個年代咁啊？係嘛？ 我諗唔會啩，我諗佢。係 咯。 點都係嗰啲 MI 式嗰啲 大。係咯，得佢 show 俾阿個主人睇嘛，呢架叫 Batmobile 一影嚟㗎，老爺車嚟嘅咁。佢最多有啲蝙蝠翼咁嘅裝飾喺後邊，好似鬼馬神仙車喎。係咯。OK，anyway， 咁啊睇下到時睇下點啦。如果呢個發展真係，我好驚啊，走。係咯。係 咯。係咯。慢慢睇下點咯，係咯。 嗯。係有件中古好 steampunk 嘅蝙蝠裝咁啊嘛，整咗啊。 冇㗎啦，提都唔會提蝙蝠 呢 兩個字 啦。可能佢 Alpha 一早整定㗎啦。佢話，但係其實佢老豆都係細路仔嚟喎。Alpha 整嚟話，我第時俾你個仔著嘅咁。係。佢呢件嘢出去可以打人咩？暫時未得，但係經我再研究多80年到啦，應該 OK 㗎啦咁啊。個蝙蝠島掘緊啊 ，Alpha 又係掘。 係咪？係咪咁啊？ 搵啲匙羹慢慢掘緊啊！ 搵啲匙羹喺度捉羹泥咁掘緊，佢喺度做咩啊 ？Alpha 佢又喺度問嘅，點解我管家成日做埋啲即係我的管家太古怪啊？係嘛？係啊！即係做啲奇怪嘢，唔中意做咩？原來佢就係鋪路鋪俾蝙蝠嘅出現，鋪咗幾十年係嘛？即係由阿蝙蝠老豆細個開始做㗎啦呢啲嘢。係 啦。 嗯 ，OK， 好。如果真係拍呢個都好有趣嘅，我相信都係。 係 啦。嗯，好。喂、啊，有冇？仲有冇？冇啊。 冇啦，係咁上緊啦。 冇啊 ，Doctor Who 有冇睇啊？ 冇啊，冇睇啊，冇睇啊，一路都冇追開嘅。 哦哦，因為今季轉女人變女人咁樣。 冇睇，冇睇，冇睇。 好，好好好，分分冇睇，好，好。咁就係咁多，係咪？係 咁多。 好，唔該曬，芬芬。係啦，咁啊，馬仔都有睇到呢個 Titan 嘅第二集啦，等馬仔都講兩句啊。 嗯，係啊，睇咗第二集，咁繼續保持翻佢嗰個風格。咁其實同阿 Tasku 傾過，點解覺得我哋會覺得好睇咧？就因為可能佢係現實，即係比較現實啲，但係佢又有即係啲超能力嗰樣嘢，但係佢又唔係成日顯露出嚟咁啊。覺得實在啲啊，可能咁樣。 即係你以前嗰啲咧，好得意，就係佢平時用平時嘅身份咧，佢都成日想 show off 下，其實佢係有超能力嘅。 係。 即係會打寫啲嘢，跟住就揾個盤接翻嗰啲咧，蜘蛛俠咁樣係。 嗯。 咁又或者唔知道會做啲乜嘢啊？佢呢度絕對唔會嘅。佢平時咧係一定唔會，即係佢好似想隱藏咗自己識武功嘅嘢咁啊，即係好似啲武俠片。咁佢唔用嗰陣咧，佢唔會，即係你唔會見到有似係有咩超能力或者似好好打嘅，即係就算羅賓嗰啲唔係超能力啊，但係你平時佢都唔會突然間無端端顯露下啲身手係唔會嘅。 哦，咁佢呢個第二集就個身手係去 BVS 個 Batman 咁啦。 即係到佢要戰鬥嗰陣，佢突然間就可以咁樣嘅，咁佢就唔用嗰個戰鬥身份嘅時候咧，佢絕對唔會顯露出嚟嘅。咁呢樣嘢反而可能就令到呢件事好睇嘅地方咯。 嗯， 係啊，即係佢識得咁樣玩啊，即係好似啲武俠片咁啊，即係平時唔會顯露啲武功嘅。 嗯。 咁其實佢呢個做法就係貫徹咗喺佢啲識武功即係好打嘅人啦，同埋嗰啲有超能力嘅人都係嘅，佢就用超能力係一下嘅啫。就唔會好似 X-Men 咁呢成日都攞嚟用嘅。又唔會好似 Star Wars 咁呢攞支 Lightsaber 出嚟點煙嘅。 嗯。 係啦。咁我哋都講過啦，舊 Star Wars 好睇就係平時都好少攞支 Lightsaber 出嚟㗎嘛。即係攞得出嚟都一定殺人㗎。係。斬人隻手呀係咪或者真係打㗎。你唔會攞出嚟無聊攞出嚟揈下攞出嚟因為開燈呀喂跟住當電筒用呀。咁你唔會咁㗎。咁但係可能平時啲超能力器呢一有出能力或者佢一有身手呢就成日 show off 佢哋嗰啲能力啊嘗試去行喺日常生活都成日攞出嚟咁樣喺度用啊即係狼人可能攞清咁掹彈把刀出嚟開罐頭啊燒嘢食啊咁你明唔明 咪飲啤酒嘛做咩都用啊 係啊做咩都用咁你就唔得啦你變咗件事就好似唔好睇啊其實反而佢而家咁樣呢平時唔會顯露啦咁樣係好睇啲其中一樣嘢啦同埋佢有啲似 Kick-Ass 啊，我覺得其實係 係 啊，你覺唔覺得？ 嗯，都有啊，台有啲即係佢擺上嚟都幾暴力噶嘛，同其他嗰啲超級英雄比， 暴力好多。 係啊，暴你電視都係打到 啲電視打戲裏面都冇嘅，我都打得勁過戲入邊啊。 係，唔係佢電視或者戲咁好多時都冇血出噶嘛，淨係打佢飛開咗就算噶嘛，成日都 係啊，呢度好暴力噶。 系呢度成日出血嘅打到， 嗯，即系就算佢唔影都好，你都见佢系咁啊踩啲人啦，咁、嗯、啊，明明有都累低咗，继续喺度踩啊嗰啲啊。 但同埋我觉得系可能佢即系佢嗰种谜团，暂时嚟讲，我觉得系处理得几好，即系有兴趣睇落去究竟想点咯。 吓， 即系唔会话有时有啲谜嘅话，佢讲唔讲冇乜所谓咁咯，咁我想。 咁但係呢度有咩迷呢其實你都知㗎啦。 吓咁佢做得係氣氛好睇因為有失憶㗎嘛因為啊 Starfire, 你會咁樣好似有想 我真係唔係話佢個大橋就知啊但係意思佢依家到底發生咩事呢咁要想知道㗎嘛。係 啦。 咁佢哋而家對付緊嗰幾個 family, 嗰幾個傻 拍個針之後又變咗力大無窮， 係咩人嚟嘅咧？咁呢啲係 係佢個組織緊我， 係啦， 係點啊？ 咁啊幾有趣嘅呢個，就係咁啊嘛。 嗯，係啊，大約 咁。咁即係呢套 阿白金幾正咯，都係嗰句。 應該唔會死住啊嘛，白金啊，因為睇個演員表， 睇個演員表應該唔會咁快死。 好多集嘅，咁同埋仲有就係嗰個女拍檔啊，我成日以為啊，個羅賓女拍檔咁就香咗啦，咁你話唔係噶嘛？ 睇個演員表都係應該唔係咁短命喎，應該編集數應該仲有嘅，應該就 佢其他幾集起碼都瞓喺醫院啊， 唔知我俾佢捉走咗，唔知我做咩啊？ 係即係唔會未死嘅都係 啊，應該就未死啊， 未死 ，OK 好，即係白鴿嘢都冇咁快死嘅，應該可能分分鐘係得到超能力添，因為咁樣啊 嚇，咁唔知啊，咁但係其實白鴿咧就。之前如果睇過我睇過就應該就係嗰、那個Almost Human 嗰陣時做嗰個女警嘅嗰陣時就 係 OK 個演員 Almost Human 即係個跛腳男警就搭個黑鬼機械人嗰、那個 哦係啊 嗯個女警意思係邊個咧？即係 佢差館入面有個女警幫佢哋嗰個嗰、那個女警 哦就係、是、嗰、那個 OK 啊咁另外其實如果係應該咁，美國隊長個演員啊，嗰陣時應該都試過溝佢嘅嗰陣時。 嗯，咁而家正好多喎，呢一個入邊 嚇，佢係個頭問題啊，係啊， 即係個頭髮顏色， 係啊，頭啲髮型啊， 嗯， 咁啊，另外係啊，另外啊，我話老鷹嗰個咧，我哋戰鷹嗰個就係、是、其實係忍者龜嘅 嚇 嚇， 係啊。佢係阿拉菲爾嗰個 motion capture， 哦 motion capture， 即係佢拍嗰時咪著曬衫喺度行嘅嗰啲， 其中一個嚟嘅， 係其中一個佢就係阿紅色嗰只阿拉菲爾嚟嘅嗰啲個就係， 唔係你話佢做親啲角色都係雖然大隻隻，但係都係即係比較下巴定係你話佢搞笑啊？ 嚇唔係咁咩？如果你話嗰陣時其實如果電視係上次做嗰套。拎啲人肉即係裝落去啲 engine 度，我哋大賽車比賽嗰度做嗰個警察就係佢咯。 即係又係即係神神地。 你當係個頭腦唔係咁醒啊，都係有少戇地㗎，係啊，雖然好打。 呢度就性性無能喎，大佬。 我呢度打到傷曬啊嘛， 嗯。 係啊。 嗯。 爭啲俾人切埋㗎嘛呢度。 係啊。 係。 都幾慘啊！ 每次行到俾人捉咗都想切佢嘅，點解？有咩咁吸引啲人想切佢？ 可能特別長咧， 係唔知佢件戰鬥服嗰陣時咁特別拱起一拋咁嘅一嚿咁啊， 可能係啊， 係見親咗啲人都想剪咗佢。 嗯，剪咗都仲好大碌啊，冇所謂。 嚇！ 每次剪一截都仲好大碌啊， 唔知啊， 六尺長啊， 冇啊，咁啊，係啊，咁如果你話啲衫其實你話幾型喎，咁但係我其實係白鴿嗰件嗰套戰鬥服幾誇㗎，我覺得佢啲羽毛 我誇飛鷹俠咁咯 嚇，唔知啊，因為 佢 飛鴿識飛 喎，又唔差喎，喺套劇佢表現 OK 嘅喎， 係 係咯， 嗯，但係我覺得係因為佢本身唔識飛啊嘛，嗰件又唔係即係滑翔咁，好似 Batman 咁，但係顯佢嗰。佢嗰件衫又幾誇咯，我覺得就 可能下一集識㗎啦，有超能力啫。 如果有出嚟個，係 啊，得到隻錶就可以變身啊嘛，就係飛鷹俠嗰隻啊。 嚇，唔知。嗯，都係咁啦，繼續睇咯。如果係， 嗯， 加入咪飛鷹俠添嘛，過多兩集啊。 係啊，但係今集冇 Beast Boy 嘛？ 冇，完全冇出過。係 都 冇， 打牌都冇啊。 冇啊，冇。唔係，我就覺得好喎，因為佢係。可能可以咁樣玩，即係冇 唔 係話 呢嗰只烏鴉係啊？ 應該唔係，佢哋喺啲地方好似都幾大啊，走到全美國周圍係佢都仲唔係呢一區。 係，我上一次佢冇講佢喺邊嘅，係咯。即係我哋以為佢係咪鎖定咗 Detroit 係成個故事，佢又唔係嘅，即係今次好似係華盛頓嚟㗎嘛，佢去咗嗰度。 係啊，今次去咗，因為去咗揾白鴿佢哋啊嘛，又唔同咗。 嗯。系咯，咪就系话佢突破咗即系以往美剧嗰啲套路嘢咯，正啊正在，系咯，我以为佢又系即系会变咗做警匪片咯，老土佢又唔系咯，嗯 ，OK 好，咁呢度继续追，再有新再讲， 好，嗯， 嗱咁呢个电光超人就非常之受欢迎啦，咁啊分分中唔中意咧？ 嗱，其实我一路对 本身係特撮，改編成動畫咧，我係有啲抗拒嘅，一路都係。 哦，因為以往真係做得唔好噶嘛。 係啦。 尤其是巨大超人添喎，你之前咧係其實都唔多嘅，就係、是、呢個超人 USA 啦，即係有三個超人嘅，再加埋咧嗰個叫做乜鬼咧？個頭有粒星嘅，嗰、那個叫做咩？ 都唔好睇㗎，嗰、那個都唔好睇㗎。 係啊，唔好睇嘅，係即係嗰時咪好舊啦，係咯。 特撮機械人改造動畫咧，我啊覺得 OK 嘅，因為鐵人廿八啊， 唔係啊。嗰啲係原本係動畫，佢拍真人啫。你講嗰個係？ 唔係，鐵人廿八最早期黑白版有個 係，但係佢本來係有漫畫先㗎嘛。係 有漫畫先咁。 係咯，即係佢有咗漫畫，跟住有人即係咁痕啫，拍佢做真人啫，係啦。 即係鐵甲人，我覺得 OK 嘅，係。 係啦。 即係譬如， 但係如果一開始係特攝，即係例如鐵金剛咁變咗做動畫，變咗真人咁。 我覺得唔好睇嘅。 唔好睇，係。OK。 咁呢一套係令我改觀嘅。 嗯， 我覺得佢就你其實我啊覺得佢冇乜特撮嘅感覺嘅俾我就，佢真係我覺得係似勇者王多過似， 係佢似勇者王嘅其實，好似咧， 因為佢個戰鬥嘅風格好勇者王啊，可以話係， 嗯， 因為佢又會同啲機械啊結合啦，咁都係嗰幾尾啦，都係飛機轉地車。即係嗰啲咁嘅嘢啦，其實都係咁樣推。 佢已經改咗嘅，因為佢原本係真係飛機轉地車合埋，即係勇者王咁著曬上身變嗰個機械人㗎嘛。咁佢呢度已經係逐件合體啦，即係暫時啦，遲啲會唔會大合體我唔知啊。 都有大合體嘅照片。 暫時就逐件合體啦，係啊。 即係通常呢啲玩具商又點會唔俾個大合體你要？ 咁佢又創新嗰陣咧，嗰扎騎呢嘢咧，竟然平時係人變嘅咁樣啦，係啦。 咁你咁我啊覺得個故事幾得意啊！佢又致敬翻個舊電腦，舊電腦又係用翻當年嗰個電腦個 model， 即係特撮版嗰個電腦。我覺得呢個係得意嘅，其實係。同埋佢亦都加入咗好多家啲人中意嘅元素啊！即係唔係話我改編個特撮咁我照改編就算數啦？咁我就加翻一啲受歡迎嘅，而家啲人中意睇嘅嘢落去，咁啊令到啲新舊嘅人都。都能夠中意到，咁我覺得佢個劇組係聰明嘅，其實。 哦，其實個個都想加嘅，但以往就加得好笨拙嘅。 我覺得就加得幾好嘅。 係啦，即以往就以為咧塞個凌波麗女就得㗎啦，咁樣唔。 佢加嘅元素好，我覺得係好過之前我睇劇場版嘅鐵甲萬能俠啊。佢加一啲 update 嘅元素落去啊嘛，鐵甲萬能俠又係想加啲 update 元素。 鐵甲萬能俠最唔好就係嗰啲凌波麗嗰啲咯。 係啦係啦，咁佢呢個係加嗰、那個。無論敵對，即 係 用泥膠猜嗰啲怪獸出嚟嗰個 大波妹， 或者個女同學，咁我都覺得都得意嘅呢兩個角色。其實我覺得都過癮嘅呢兩個角色， 同埋識玩腳呢下嘢咧就好聰明啦。 即係啲亂腳癖咁呢啲都啱曬㗎啦。 嗯。 咁另外嗰、那個我唔知咩水啦，咁嗰個叫武士嗰個人咧，我就睇頭兩集，咁我覺得嗰個人都幾得意嘅。 哦，即係你未睇到嗰個大隻佬嚟埋同佢合體變嗰個大手嗰啲，你未睇嘅。哦，佢其實出曬啊嗰堆人，總之後屘就會逐個出嚟合體嘅，即係有其他啲飛機啊嗰啲，其實應該都係嗰班人，嗰班係話係咩啊？咩話？佢叫嗰啲做咩嘅話？留班生啊？ 好似係。 佢有咁提過嘅，咁 嚇，即係話嗰班人係做咩？即係笨到而家仲喺佢學校啊嘛？ 即係幾廿歲都仲。仲初中咁樣咯， 係啊，即係黑色三年生啊嘛，即係嗰幾個黑色三年升嗰幾個，原來仲係學生咁樣。 哦， 幾個大叔就學生，黑色三年生 咁。咁我暫時睇咗兩集咧，我覺得 OK 嘅，先登場，睇到我一種熱血嘅感覺嘅，其實都。 係啊，得㗎。 咁我會追落去啊！呢度活都幾好睇啊！ 唔係，我哋會覺得好睇係唔出奇嘅，係最奇係出邊啲人都覺得好睇啊嘛。 係咯，心裏可以知道啲人點解咁中意啊嘛。 咁、哦、啲人有鍾意都係主要係嗰兩條女啫，咁啊另外 是真係淨係得兩條女就冇其他㗎，其實 係啊，其實呢你後尾見到嗰、那個好似係雙馬尾咁樣嗰、那個羅莉咁樣嘅呢、 嗯、 其實係仔嚟嘅， 係啊，係仔嚟嘅、 啊、 但係佢把聲都係仔、 啊、有樣嘢我幾鍾意㗎，我幾鍾意佢講嗰啲同學呢遇難咗之後呢係消失咗啊， 嗯、 因為我覺得佢呢個做法咧，其實係幾，起碼我之前冇乜點見過。 有，含撚超人 Lexus 做過啦。 Lexus 係啦，下個 Netflix 有喎。 係啊，其實個寫嗰個人都有寫個 Netflix 嘅。 啊，係咩？ 嗯， 系个 Netflix 系 Netflix 有呢，但系呢个做得好彻底喎。 嗱，因为咧 Netflix 系一套俾细路仔睇嘅特摄，真系仲系超人嗰啲就唔受。但系咧喺动画咧，不嬲都系啲公仔好 Q 仔，但系咧讲嘅好黑暗，好得人惊，系啲人先至中意嘅。咁所以咧，佢今次喺呢套动画版度玩呢一种黑暗咧，其实反而系中嘅。 嗯， 系啊系啊，即系好似嗰阵，即系对上嗰旧年嗰套咩《来自深渊》咁样啊。 嗯， 系。 即係嗰套嘢黑暗到爆噶嘛，其實嗰套嘢係。 啊，嗰套再離譜啲咧，揾啲好得意 Q 仔瘦女咁嘅樣做造型。 啊，你諗唔到個劇情可以去到咁黑暗爆，即係咁樣噶嘛，其實個劇情。 即係下次 Hello Kitty 殺人咁啊，咁樣拍啊。係 啊。啊，佢呢度係啊，你講啱啊，有 Netflix 其實係我近期啊，即係平成版超人我最中意嗰套嚟。 啊，前邊嗰段啫，因為後邊就變咗傻啊。 啊！我係中意嘅，其實嗰度 換咗後屘換咗個傻仔，即係即係呢個卡布圖入邊只蜜蜂就唔好睇啦。 係啦，開頭嗰個唔係叫開頭嗰條友，我覺得好睇嘅，即係第一個職能者，我覺得好睇嘅。 即係嗰個記者嗰段啊嘛，係咯。係 啦，同埋個電影版我都覺得我收貨嘅，其實嗰個電影版，即係 Nick 嘅，即係嗰個電影版我都覺得可以嘅，其實嗰個電影版。 佢哋係想拍一套比較成人啲，即係比較大人睇嘅《銀眼超人》，但係發覺係唔受嘅。 畫擺嚇用 Q 動畫擺，將呢個元素擺翻落去呢個電光超人嗰度咧，咦咁啊，我覺得正喎，其實咁樣係。 嗯，即係其實佢哋可能根本所有人都死曬㗎嘛。佢去到第三集咧，佢話嗰個主角打敗嗰陣咧，其實嗰個女主角已經有估嘅，唔通其實佢哋一早已經死咗嘅？佢有咁估過嘅其實。系，咁、当然冇唔知啦，同埋佢而家暂时只谜系冇解喎，同埋佢又唔会问个电光超人到底搞咩，佢又唔知咩唔问嘅喎。 一你就 话 合体咁啊，进入接受使命，咁啊接受使命噶啦喎。 佢唔会问佢其实而家发生咗咩事，佢又唔会问。 佢失忆嗰个男主角失忆，咁又由头到尾都失忆过，又 佢哋又唔理咁样系咯。 又冇谂过会恢复记忆噶喎，佢又。 系啊，咁点解个世界又会打完之后会 reboot 翻晒啲城市，但系啲人又唔会 reboot 嘅咧？咁即系佢 冇理由物理上面冇理由咁噶，其实系。 系啊，咁所以佢留低晒所有嘅谜团，咁你好似有 生活呢个根本就系网络世界，唔 系啊，系啊，因为佢打破咗就本来 Green Man 其实喺电脑世界入边战斗噶嘛，咁点解佢会喺一个现实世界度就咁样出现咧？咁我就话其实呢个可能根本就唔系现实世界，系啊系啊，我就估系咁估嘅。 我都觉得 系啊。佢虛擬出嚟 嘅，物理破壞冇可能咁 啊！咁所以，但係暫時都唔知啦，係啦。咁但係我又好中意咧呢個新版嘅嗰隻電腦魔王啊！佢咧平時笑口噬噬個呢度，佢唔係嗰啲發曬老皮嗰啲，嗰隻波子嚟嘅。 仲會俾嗰條女鬧嘅添。 跟住佢仲要湊嗰條女先抵死啊！係 啊，要氹翻佢。 氹翻佢哦，唔緊要嘅，我哋下次再打 一 個啦咁樣。 嘅 關係。因為佢又騎咁當然好明顯佢係惡魔，佢利用緊佢㗎啦。即但我咁先恐怖啊！就係、 是，即係可以我哋頭先即係之前講 Titan 嗰一家四口幾恐怖，其實佢就係呢種啊， 即惡魔咧，唔係嗰啲即係張牙舞爪嗰啲啊，嗰啲唔恐怖啊，嗰啲唔係高等嘅惡魔啊，高等惡魔係斯斯文文同你講嘢嗰啲啊，係 啊，估唔到嗰啲就真係惡魔啊， 係啊，即係啊，嗰啲先得人驚，咁我又覺得佢呢個新嘅設計出嚟呢個魔王係幾正嘅，係啦。 系啦 ，OK 嘅。 咁同埋佢應該都會即係實體出嚟咧，同 Gridman 打嘅，應該後來都會係。 嗯。 咁我都期待啊，之後點發展啦呢套。咁新年你講下到底一般，即係睇開萌卡通，唔中意睇機械人，唔中意睇超人嗰啲人，即係嘅心態啊，你解釋下佢哋又點解會竟然中意呢套嘢？ 嗯，佢哋咧就應該係即係覺得咧係啲女嚇好正咁啊睇啦。咁但係其實咧。成套嘢咧，佢其他嘢都正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繼續留喺度睇埋其他嘅。 但係個問題係，佢哋平時一見到個機械，一見到超人，直情都唔會 try 噶嘛？點解佢會 try 嘅咧？ 哦，咁因為佢呢套嘢，你係會擺咗嗰兩條女出嚟先啊嘛。 係㗎。 唔係喎，但係你睇 poster 咁，佢都係動咗個超人喺度嘅喎。 誒。 佢有可能連第一下撳入去睇嘅衝動都冇喎，隨時 係。而家啲人係咁噶嘛，一喺個機械人唔睇啊咁樣喎。 但係因為有好多啲睇過嘅人咧，就走去畫噶嘛，就係畫嗰兩條女啊。 畫同人係啦，已經有嗰啲鹹書啊、H 嗰啲啊， 畫咗好多嗰啲其他圖啊， 喺度玩腳 多啦，係啊，咁就引咗其他嗰啲人，咦，唔係喎，好正喎，要去睇下咯喎，咁樣，咁啊，咁所以嗰啲人就開始睇咯，係啊，咁即係咁樣就帶翻起嗰件事。 咁佢哋都，佢哋一路睇都接受到有個超人喺度嘅，即係唔會覺得哦有超人有戇居啊咁樣嗰啲嘢嘅。 做超人出得少啊嘛，因为 系啊，同埋其实个超即系佢，你话有冇古，即系呢套嘢有冇所谓古仔啊之类嗰啲，其实都冇乜啫嘛，暂时。即系只不过系两边喺度斗咁样咁解啫。 嗰班人唔理呢啲嘢嘅，佢理得你啊。 所以你 其实即系等于咧，嗰时有一班睇马 cos 嘅女仔咧，其实佢唔会理你嗰啲咩祖牛大军打嗰啲嘢嘅。佢冇错，佢入嚟就睇下马辉、林明明、所谓维沙三个关 系。 系啊，其实佢唔鬼理佢哋啲飞机打嚟打去嗰啲嘢嘅。虽然佢都有睇埋，佢唔会熄咗嚟嘅。即系，但系佢又唔系觉得话好影响佢睇嗰个爱情故事咁咯。我谂有少少咁咯，系咪啊？ 系， 即系佢又未至于抗拒佢即系战斗嗰部分，因为佢又唔系好多嘅，即系佢秉承咗呢个特摄片就系战斗其实少噶嘛。其实咧，我觉得佢系似 Eva 多啲噶，其实佢嗰、那个嗰、那个结构上系似 Eva。 嗰、那个制作都系，因为都其实几悭皮嘅，其实 个 制作佢都 吓咁、啊、我又唔觉喎、啊，其实佢平时画啲嘢都画得好靓嘅。 摆晒落去战斗嗰几分钟啊，平时嗰啲其实都我觉得系。来去咁 嘅啫， 其实都系。 吓、啊，唔系佢个结构系 Eva 嚟嘅，因为你 Eva 本身就系特摄片，当特摄片做嘅一个动画嚟噶嘛。咁佢咪大部分就系都系讲下佢哋平时咯。咁其实突然间，系啊，咁突然间啲仕途出现就出现噶咯，佢唔会有咩前边有任何阴谋咁嘅，咁冇讲噶。突然间出现仕途出现咪出现咯。咁啊呢度就系嘅，怪兽突然出现咪出现咯，咁啊进入战斗模噶啦。咁變咗佢呢一種冇乜即係唔需要咁多嘢講嘅呢啲咧，佢可能咪啲人可以即係享受到佢中意睇班女啊嗰啲嘢咯。 係啊係啊。 咁嗰班女仲同埋佢又冇加入戰鬥嘅，佢又唔係好似你機械駕駛員，佢又要坐上部機，佢連咁都慳翻，即係凌波麗都仲要揸下零號機啊， 佢 都唔抵。 即係佢嗰兩個女都係坐喺度啫嘛。 吸引嘅其實係 嚇咩啊？你兩個講唔同嘅嘢喎，你講。 新你講先。 我話即係咁佢嘅嗰啲女都係企喺度，即係冇咩嘢做嘅啫嘛。即係戰鬥嗰陣時就唔係好關嗰啲女事㗎啦。咁佢 唔係佢唔係啊，佢唔使揸，佢就對住部 mon 咁喺度，好似好緊張咁樣喺度講嘢。即係佢變咗咧，好似一個旁觀者，好似你睇波咧。咁後邊咪有班同學啊喺度嗌嘅， 又或者好似 足球小將咁啊，有班人喺看台噶嘛，佢、 啊、 變咗似嗰啲，佢哋就變咗係，咁仲有咧，暫時啊個男主角咧處於個 Green Man 裏面嘅時候咧，佢冇好似而家啲鹹蛋超人咁多餘咧，影下佢嘅喎。 係呢個係我最憎而家嘅鹹蛋超人嘅做法嚟嘅，其實 係。 點解會有個真人走入佢裏面嗰度？ 咁咪當機械人影渣咁咯，佢當。 我係覺得唔好睇嘅呢樣。 係啊，係唔好睇嘅。 即係佢唔係個人變咗鹹蛋超人，係個駕駛員控制緊鹹蛋超人。佢而家變咗似係咁嘅。 另外我覺得今次嗰個製造怪獸嗰個女仔咧，其實個角色有少少似夜神月嘅，我成日覺得係。 哦，都是那些腹黑那些人咯，平時就懶懶好咁樣。 去懲罰得罪過去的人啊嘛，即係佢覺得唔啱嘅，即係第二集懲罰個老師咁樣。 其實第一集已經係㗎啦，就因為那些打排球的人係咪一個波散埋嚟，咪整咗佢嗰個熱狗啊嘛。 係啊，佢已經唔中意㗎，其實 係。係啊，其實第一集點解會襲擊一學，就因為佢哋知佢喺個練波啊。 咁 打排球嗰個女，咪打排球咯，咪就係打排球咯。開頭就係嗰班排球妹喺度玩啊嘛，就成個波散埋嚟啊嘛。 係。咁我諗而家啲觀眾係受呢一種咁樣嘅嘢。 咪而家啲觀眾可能學校都好多啲咁嘅人，或者甚至佢自己都係啲咁嘅人。 都有啲好真嘅人，咁你佢都投入咗落去。 有啲咁嘅傾向添嘛，甚至乎即係可能咧，大家都會咧想有某啲同學消失嘅。 有啲咁嘅能力喎，可以令到人 係啦，咁咪好過癮咯。即係可能係某程度咧，係有啲而家啲人嘅思想行為係擺咗落去。即係無論你係嗰個咁衰，即係一唔中意邊啲同學，你就有辦法整個消失咗，整個消失，定係你係被整嗰、那個都好。即係你都會可能有一種對現代一個 即係翻學呢樣嘢咧，係有樣嘢你去投入咗去諗嘅。 咁我覺得而家啲人都中意呢種劇情，可以擺埋落去。咁我覺得 即係等於你將校園欺凌呢樣嘢擺落去，咁無論你係被欺凌嗰個，定係你欺凌人嗰個，即係你係見到人被欺凌嗰個都好啦。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實質嘅狀態啊嘛。 有個共鳴喺度啦。 係有共鳴喺度咁咯，係咯係咯。 咁咯，咁我覺得啊，呢個又係成功嘅。 佢將呢樣嘢同超人即係戰鬥，即係同怪獸戰鬥呢樣嘢連埋咗啊。 嗯。 係係係。下次不妨試下整套咧，同出貓有關嘅超人，可能都會好有共鳴，係，同埋或者考會考有關都可能都得，不而家佢哋唔係叫會考啦， 考試壓力啦，可能 係同考試有關，考試超人咁可能都得嘅，係，或者補習超人咁樣或者都係補習超人都好 OK 嘅，係係個補習先生係超人係嘛？地獄老師歐啦係咪？係咯，啲乜 Sir 啊嘛，乜 Sir 係超人㗎係咪嗰啲啊？唔知啊，可以試下諗下嘅，大家係啦，係啦，嗯，好，咁啊都總之幾好睇，咁我哋都應該會繼續講嘅。 我都會追埋。 係啦，呢套既然有 noise 係難得有 noise， 咁啊同上次貓機人嗰套真係，唉，真係可惜。 靜英開始，靜英英完。 真係可惜啊！就是、我覺得嗰套真係其實唔應該即係咁差嘅嗰個迴響。 唔應該咁冇迴 響。係啊，其實嗰套都仲有佢嘅好多可取嘅地方，咁但係。但去到尾其實都是冇嘅，都是要啱大家口味，原來都 是、嗯、要加啲啱大家嘅 元素。係啊，咁我哋同阿馬仔覺得其實唔難嘅，而家條 formula 就將大量將 AV 做開嗰啲嘢咧，就擁在啲正式作品、正常作品度發生。即係其實即係話咧，平時啲人講粗口就好普通啫，但係舞台度講粗口啲人就拍曬手啊嘛。咁即其實 AV 本來就冇乜特別嘅 AV 度發生，但係將 AV 都係發生喺啲正常嘅電視劇，即係例如你去食蟹啊，食到跟住搞埋個老闆娘呢啲咧，係即係上次安大老實做嗰套咩？ 安大又食嗰套嘢啦。 咩話咩美食咩叫乜鬼嗰套嗰度？ 叫咩名啊？周圍去食嘢就食埋老闆娘嗰啲啊嘛。 係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劇情你做落去真人電視喎，係咯。咁仲要佢真係有嗰個上床過程呢，係同拍 AV 係冇分別㗎喎，即係佢係冇影到點㗎㗎喎。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真係睇過啊，我睇到擘大咗個口。即係嗰一次嘅安大又實嘅演出啊，唔係花銷道中嗰啲啊。花銷道中嗰啲呢係即係叫做一入養咗，但佢真有露點啊，但其實反而係好假好懶靚懶唯美啊。佢嗰套食美食嗰套啊，系拍 AV 咁拍啊，同你，即系你都知 AV 有时啲人揽埋一嚿嗰阵，你根本乜点都见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 佢系拍到咁、啊，系两条肉虫揽埋一嚿，仲要系做晒所有嘅表情动作俾你睇，成个过程喎、啊，唔系喺度碌床单跟住搞掂嗰啲，成个过程成 AV 系啊，照做，系冇见到点啫，啱啱遮到，系啊，哇，我大佬。呢套劇真係犀利嘅，但即係你揾嗰啲係其實真係明星嚟噶嘛，大佬啊呢班，佢唔係阿豬阿狗嚟嘅，即係可以做到咁啊！咁原來而家係要咁樣嘅，係咪？ 係。 咁動畫就大量將啲 AV 啲嘢再擁落去咁今次呢套就我諗玩腳呢個其中一個好係咪？係， 冇錯。 係咪好重點嚟嘅咧？ 重要。 都重啊！ 咁但係玩腳都唔係新㗎啦，照計係咪？不過可能喺第一次機械人動畫度玩咯，會唔會？ 我唔知道，其實你話好特別，我又覺得唔係咁特別啫。呢、這個元素唔知點解啲人 唔係個元素本身唔特別嘅，咁但係佢係玩得靚啊嘛， 即係隻腳玩得靚。 係啊。 啊！我睇嗰時候我冇乜 點靚㗎咧，我都唔係好明 白。我又冇乜 留意。你話個女主角嗰、那個咁，佢就即係佢成日咧。影佢咧，唔係影曬成個身嘅，佢係影佢半，即係個頭唔係影好影曬，之後咧只腳咧又唔係影曬，但係就總之係影到出嚟咧，就好似佢着住點講，好似淨係著住上半身衫咁咯， 即係下邊冇張。 係啦，係啦。 明白。 係哇！呢啲好高超嘅鹹片技巧啊！即係點？即係呢啲係咪已經去到叫做著 arrow 嘅境界？即係其實有一種鹹片咧，佢冇除衫嘅喎啲人。係。係。係佢著住衫嘅情況之下咧，嚟引你。係。係啊！你自己查一下有著 arrow 呢一個嘅分類。哇！呢啲高啊！呢啲即係而家玩卡通玩到著 arrow 係咪咁啊？ 係。咁另外就。 嗰、那個大波嗰個就佢嚇、啊，直情揾隻 腳。不過我見到呢啲嘢已經喺無線發生緊啦。你睇而家 TVB 都係拍嗰啲網劇咧，我已經做緊呢啲嘢，你知唔知啊？真人做喎，係啊。大家唔好唔睇 TVB 啊！你唔睇電視嘅 TVB 都要睇網上嘅 TVB 啊。 咁但係嗰啲可能就會唔會拍得冇咁好睇啊？ 咁如果你覺得 TVB 所有女都係好差嘅，就冇辦法咯。咁我覺得嗰班女如果走去拍 AV， 我都睇嘅。 系， 嗱嗰班女系咪丑到你拍 A V 你唔睇先？嗰班女，如果你当 A V 女优嚟睇，佢靓过晒班 A V 女优啦，系咪？即系你觉得嗰班女作为一个明星，你硬系觉得佢哋唔够班啫。即系你觉得唔够班啦，我觉得其实冇问题嘅。咁嚟大家睇啊，系啦。即系其实一话玩啲咸咸地嗰啲嘢咧，其实电视机都做紧噶。 系， 冇办法噶。我谂呢个。潮流嚟噶，即系 A V 摆落电正经做咧，唔系嗰啲咩色友嗰啲，唔系你有冇睇嗰套？我贴过上去群组嘅，嗰啲咩老板唔系人啊？系咪咁噶？我唔记得，即系嗰啲几分钟网剧嚟嘅，即系 Mini 系讲阿 Bob 系好战争嘅老板，但系你唔使理佢嘅，你睇佢侧边班女嘅啫。 系 ，OK， 系啦，咁啊第一集佢就未有嘅，就讲佢建功有条友，咁啊建顺所有啲奇功咧，咁啊全部都有啲唔同嘅女喺度。又晒腳啊，又剩啊，又都好多嘢噶，系啊，咁大家自己睇下先啦，啲幾分鐘片嚟嘅啫，就咁啦。咁而家就好似咧，咩作品都好啦，即系唔耍下呢啲咁嘅，算唔算鹽花咧嚇？呢啲叫做其實我唔知啊， 少少啦，少少啦， 賣弄下呢啲嘢啊，咁就其實幾即係都幾難叫人睇啊，冇呢啲嘅話，係啊，即係太正經成套戲，係咪？咁啊 ，OK。咁可能其中個原因啦，係啦，咁睇超人可能都而家都要進化到佢咁啊，係咯。咁所以你喺翻嗰啲正式俾細路仔睇嗰度，你又唔會咁樣拍㗎嘛。係。係咯。咁嗰兩個超人兄弟啊，紛紛都冇睇啊，係嘛？ 冇咯，嗰度睇咗第一集之後。 魚王同嗰兩兄弟都冇睇落去，係嘛？ 未睇，自我會睇嘅，但係只係甩咗幾集啫。 O K， 咁之後再補下啦，睇下紛紛睇翻 再 補翻再補下，你睇下而家佢哋嗰啲真人做嘅特攝又點咧？因為其實紛紛本身都中意特攝嘅，係咯。 中意，但係都少未睇到啫。 即係而家啲好產品化、產品向嗰細路仔嘅嗰啲特攝，就當然唔係我哋會查嚟㗎啦。 都會睇嘅，但係都會繼續看。 我就剩翻啲女嘅咋，即係睇啲女得我咪睇咯，即係冇辦法啦，係啦。唔通我中意睇佢係咁攞舊嘢出，係咁嘟卡嘟卡嘟卡咁一集嘟幾十次嗰啲，唔通中意睇呢啲咩？係 ，OK， 好。咁反而呢一套卡通版嘅 Great Man 就冇咗呢啲嘢啊，係。係 啊。 佢就似翻，真係似翻超人啊！係啊，係。 係啊， 係 啊 ，OK 㗎。 係啦，就係咁解。OK， 好，唔該曬。 OK。